母娘啊， 母后。 备下厚礼一份，你可曾见着？ 是啊，你可曾见着？ 没瞧见 啊？你到哪里去了？ 是啊，你往哪里去了？ 而我啊呀，在宫中 受难之日，你非但不去拜寿，还在宫中玩耍，难为你还是宫中之女，特意的不像话了。 礼呀，是了礼了。 司徒 万岁， 我们不要理他，背身而坐。 是，背身坐宫。 有为父讲之的道理。 为什么说皇儿不知理？看起来你儿老真是糊涂，多亏您还是人王，就不知一军败阵放不所无。 是啊，若论国法，我为一军，他为一臣，这个守嘛败不得， 本来就败不得。 若论家法，他是你的公爹，你是他的儿媳，这个守嘛败得的， 败不得， 败得的， 败不得， 败得的， 败不得，败不得，败不得。 好好好，你母后在哪旁？你呀，与他演讲啊。 母后，妃娘郎受难之日，您说儿我是败得还是败不得呀？ 论起国法，休要提起；论起家法，人家是你公爹，你是人家的儿媳，理当去拜寿的。 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 我拜不得。 母后，你跟我父王去说，就说这寿拜不得。 你呀，自己去说吧。 哎呀，母后。 受难之日，咱那皇儿不该去拜寿的。 啊，司徒，你怎么也这样讲话呀？ 你就说声拜不得，哄得咱那皇儿他就不哭了。 怎么，我说声拜不得，他就不哭了？ 不哭了。 好好好，拜不得，拜不得。 啊，皇儿，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 父王，拜不得。 是啊，现在实行老弟给小弟拜年儿，您呐，干脆别跟我叫爸爸，叫同志得了您。 母后，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我就不哭了，拜不得，我就不哭了。

不骂，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敢不必。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应社稷，你进不罢别离叛，你应当念咱的老情翁，为咱的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 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叫皇儿 下过安世家衣，他母女宫中照料机，乃是百家金殿。讲的都是理，倒叫老夫语塞此去，儿不怕死， 儿不怕死， 武士们，武士们帮奴才忙上金殿。 选那汾阳王不依。 万岁有旨，汾阳王进殿呐。 领旨。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你救啊、哎、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汾阳王料跑忙上金殿，

前来听父王凤儿的关机，不奉你金锁钩，在朝内赤胆忠心保华义，免死金牌赐予你，满朝的文和武不敢把你欺。慢说，满朝的文和武，你父王犯了罪， 而我也要管。 哎呀呀，你可管不灵。皇兄五十下殿去，从今后你我君臣并驾齐驱。 万岁 呀，殿子道。 好过有道的唐天子，不长无才，官身三级，一来是老夫功老大，二来老夫败了虚，十八一里忙向金殿，他这样疼儿儿，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华义。

么面貌的？ 那是孩儿的威风，孩儿我要威风威风你。 哎呀，他还要威风 大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绵亮，君臣大礼愈发的干面。 大福啊， 免不得 大福啊，免得殿下，免得殿下。 我说免的就免的， 大福啊。 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梯，孤王不怪你。 休怪把话听，开眼叫声与金枝，方才父王传旨意， 你要是得罪我， 上用拳打，下用扶梯。 圣公后院来了， 小乖，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 娇妻，夫妻俱寂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等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